糖猫。你看见过糖猫吗？糖猫跟别的猫可不一样，它是糖做的。有那么一只糖猫，它的眼睛是黄色的，身子是绿色的。谁走过它的身边，它就发出一股香喷喷、甜蜜蜜的糖味来。小朋友们可喜欢它了，都说啊，这一只糖猫多么有趣呀。猫儿们也说，这一只猫可不平常，它的身上还有香味呢。糖猫听到大家夸奖它，心里很快活。它走到镜子前面，照呀照，越照越觉得自己漂亮。他低下头，闻呀闻，越闻越觉得自己香。他高兴地大叫：对，我跟别的猫不一样，我是猫大王。有一只猫问他：猫大王，你会捉老鼠吗？糖猫说：怎么不会呢？我捉老鼠的本领可大了，可我不高兴捉。有一天，糖猫睡着了，洞里的老鼠想爬出来找东西吃。老鼠头子怕碰上猫，派了三只小老鼠先出去看看。这三只小老鼠一溜出洞，就看见糖猫在睡觉。一只胆小的老鼠吓得直发抖，说：这只猫真吓人，身子绿色的，我从来没有看见过。一只胆大的老鼠溜到糖猫面前，仔细看了又看，一不小心尾巴碰到糖猫身上，糖猫醒了，黄眼睛睁得大大的。胆大的老鼠也吓得连忙往后退了几步。糖猫看见三只老鼠这么害怕它，就想捉一只老鼠来玩玩。可是它没有学过捉老鼠，要是捉不住那才丢脸哩。它想还是吓吓它们吧。糖猫就大叫起来： 该死的老鼠，你们走过来，走过来呀。 三只老鼠看见糖猫没有来追他们，又叫他们自己走过去，觉得很奇怪，心想这只猫大概没学过捉老鼠的本领吧。他们就挤在洞口远远地看着糖猫。糖猫看见老鼠不理它，打了个哈欠，躺下来呼呼地睡着了。三只老鼠坐在洞口，不停地望着糖猫。忽然，胆小的老鼠闻到一股香味儿，对胆大的老鼠说：你的尾巴上怎么有糖味儿呀？胆大的老鼠说：我的尾巴刚才碰到这只猫身上了。咦，猫的身上怎么会有糖的味道呢？三只老鼠想来想去，想不出什么道理。胆大的老鼠说： 你们等着，我再去看看。 他偷偷地溜到糖猫面前，用鼻子闻了闻，呵，好香。他又用舌头舔了舔，啊哈，真甜。他越舔越有劲儿，把糖猫身上舔得一块一块凹下去了。胆大的老鼠嘴巴上沾满了糖，欢欢喜喜地回到洞口，对那两只老鼠说： 咱们老是受猫欺侮，这一回呀，我们可要把猫吃掉了。 什么？老鼠吃猫？两只老鼠呆住了。胆大的老鼠说： 这只猫呀，样子怪吓人的，可是它不会捉我们， 它没有尖尖的爪子，也没有尖尖的牙齿。那它到底是什么样的猫呀？胆大的老鼠笑着说，它是一只糖猫，一只糖做的猫。糖是我们最喜欢吃的东西呀。他们说着笑着走进洞里去，向老鼠头子报告这件事情。老鼠头子连忙派了许多老鼠把糖猫围住，有的舔糖猫的背脊，有的咬糖猫的耳朵。糖猫给吵醒了，看见老鼠们围住了它，就嚷起来，我是猫大王，你们这些坏蛋，滚开，滚开。老鼠哈哈大笑，谁也不理它。糖猫急了，想逃，可是它的四只脚已经被老鼠吃掉了，它跑不了了。一会儿，这只糖猫给老鼠吃光了。 金鸟网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